一分钟有时候可以决定一份真挚的情感，不必穿越拥挤的车流，给他一个电话吧，也别忘记彼此的惦记。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:00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心仪的奥迪还没有开回家，我知道你是在等一个好时机。奥之旅奥迪年终聚会进行时，特价现车，丰厚礼包，置换购车更有惊喜大礼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-6137-8888。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？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，城堡绿荫，洁白婚纱，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。圆梦热线010-8036-0997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-1964-2139。 959资讯快报。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。国家工商总局消息，自12月1日起，工商总局不再办理具体的企业登记业务，原登记企业已全部下放至地方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管理。12月8日晚，涿州市以“永远跟党走，不忘初心，同舟行”为主题，在物探局报告厅举行第二场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系列主题文化活动。据悉，活动于11月3日启动，每月举行一场大型晚会，真正让党的19大精神家喻户晓，深入人心。12月10日，涿州市召开保供暖送温暖专项行动动员大会，王艳青主持会议并强调，要把握工作重点，全力以赴，迅速行动，督查暗访，严肃问责，不惜一切代价抓好供暖工作。12月8日，涿州市召开明年重点工作谋划座谈会，盘点各市直有关部门、园区及乡镇办事处2017年工作完成情况，系统梳理谋划2018年重点工作，为明年工作开好局、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。名城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，今天晴，白天最高气温-1摄氏度，夜间最低气温-9摄氏度。 我是苏旭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。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，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经常战场都是一样， 熟悉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依然都是这张脸孔，眉宇间里不见笑容，多么想念对手给我的痛， 看着经历失落的我，往事一去无踪，但回忆有一天天加重。 时间永远不会停下来，机会错过不再来，得失成败只对自己交代。 场都是一样，不同世界不同立场，成为对手彼此才可比量。 人生本是漫长的仗，看谁最后离场，没有对手怎知我多强。 时间永远不会停下来，机会错过不再来，得失成败只对自己交代。不后退不后悔，事实永远没有对不对，相信自己，有些流汗不流泪。别无奈别等待，如果倒下就要站起来，输要过去，我一定要赢回我。 听到这首歌来自筷子兄弟的《猛龙过江》，这个歌呢是筷子兄弟在2014年的大电影《老男孩之猛龙过江》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哈，还是非常有旋律感的一首歌曲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欢迎您关注9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苏芮的《牵手》。 今生

继续迁就。想沉默，我猜我们的爱情已到尽头，无话可说，比争吵更折磨，不如就分手，放我一个人生活，请你双手不要再紧握，一个人我至少干净利落，沦落就沦落，爱闯祸就闯祸，我也放你一个人生活，你知道就算继续，结果还是没结果，就一次放生留下火火。爱的时候说过的承诺，爱过以后就不要强求，从此分手不必再回头，各自生活，加上孤单是来火，燃烧过你和我，如今沉默加上沉默更沉默，再没有什么舍不得。 听到这首歌来自范逸臣的《放生》，这个歌呢是出自他的专辑《不说出的温柔》当中哈，是这张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歌曲。那么这个歌呢也是表现出了范逸臣对待爱情的态度，面对爱情慢慢的逝去，只有选择让彼此独自去生活，哪怕会沦落会闯祸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范晓萱的《雪人》，也是符合咱们现在冬天的这个气息哈，只是北京到现在这个时候还没有飘雪，很期待北京的第一场雪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吧。 雪已经积得那么深， Merry Christmas to you，我深爱的人，好了，整个冬天在你家门。Are you my snowman？ 我痴痴痴痴的等。心疼，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，在天空静静缤纷，眼看春天就要来了，而我也将不再生存。 静静的那么深。 这一首歌来自范晓萱的《雪人》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，收录在范晓萱的《好想谈恋爱》这张专辑当中。那当时呢，范晓萱为了捧红新人王力宏哈，并且推出了范晓萱和王力宏的合唱版本。因为这个歌好像是在1996年的时候发行的，距离现在也是蛮早了哈。并且呢，赵丽颖也在2016年的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上翻唱过这一首歌。那这个歌也是传唱度非常的高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光良的一首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。 我真的迷了路，在喧闹人群中有个我，静悄悄地走过。走过一直走，也许不知道往哪里走，我相信路就是轮廓，而我们围绕着在寻找中，爱在某个角落。向左走还是向右走，几天几遍我一直走，今天雨天没有停过，你一定要等我。向左走还是向右走，我努力选择，你记得，不管世界有多辽阔，只要向着你走。

是在哪里，日子过得怎么样，人生是否要珍惜，也许是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人世 这首歌来自刘惜君演唱的《我只在乎你》，这首歌我们都知道哈，是邓丽君的最经典的歌曲之一，已经被传唱了各种的版本，但是刘惜君呢仍然是胸有成竹的挑战这一首名曲来翻唱，因为这个歌曲也是意义非凡的哈。他我们都知道刘惜君呢是邓丽君的一个特别特别的忠实的粉丝哈，那他唱这首歌呢也是来向邓丽君致敬，另外他也是作为一个歌手的身份呢用这首歌来献给他的歌迷朋友们，那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心底的那些话，在每个人心中呢总有那么一个重要的人深深的影响着自己，所以说我们不能没有心中的那个他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动力火车《再见我的爱人》。

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欢迎您关注九九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和我进行互动。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。 我曾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，就像天上的云朵，我好想变成彩虹。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，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，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只是喜欢你偷瞄着我的手， 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，望着星空，直到我们心灵相通。哦哦，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 这绝不放弃， 努力变成属于你的心， 把你是全心底所有期待的愿望，不管四季变化。下起了一场大雨，我该不该现在送你回去，不想打断你给的甜蜜，干脆就让我陪你淋雨。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，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，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 没有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的手， 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，望着星空，直到我们心灵相通。 就这样牵着 听到这首歌，来自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，听起来就好像是在过暑假哈，和同学一起在校园的小商店里面买一瓶汽水来喝。那这个歌呢，也是与豪记香草八步之后的又一个比较厉害的作品哈，年轻羞涩单纯的那种暗恋心情也是表达的淋漓尽致。那无论你是几年级的学生，这首歌绝对是一首活化心境、重返年轻的青春良计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蔚蓝吟唱的《心有不甘》。 是悔恨，令你性格也有些缺陷，害怕到自此不敢信任，然而又信爱情要忍，无人能哑忍伤心不分手，试问哪个要更应内疚，谁人由你知道永不犯错，你也不必走出错的因由，凡情是梦 听到这首歌来自蔚蓝的心有不甘，听到旋律是不是觉得这首歌很熟悉？没有错，可能你已经猜对了哈。那这个歌呢，就是国语版本的《梦醒时分》的粤语版本。好，那它是由我们都知道陈淑桦演唱的是国语版本《梦醒时分》哈。那这个就是蔚蓝的粤语版本《心有不甘》。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们接下来最后这一时段听到的一首歌曲，可米小子的《爱像什么》。